在历史性七次联合声明发表45周年之际，朝鲜祖国统一民主主义战线中央委员会7月4号发表了声明。声明指出，由于伟大的金日成同志的爱祖国、爱民族决断和英明领导，北南高级政治会谈在朝鲜分裂以来1972年第一次举行，并向内外严肃发布了自主、和平、统一与民族大团结的统一祖国三项原则。由于七色联合声明的诞生，朝鲜民族得以拥有了实现自主统一事业的最正确的领导指针，全民族统一运动得以粉碎内外分裂主义势力的各种阻挠阴谋，按照胜利的坐标不断前进。谁要是担心民族的将来，祈愿统一了的祖国新未来，谁就不要对北南关系处于最严重的破产局面和紧张状态的现实袖手旁观，而要把统一祖国三项原则作为一面不变的旗帜举起来，奋然而起。祖国统一民主主义战线中央委员会出于对朝鲜民族命运的重大责任感，反映全体同胞恳切要求北南关系改善和祖国统一的心情，表明立场如下。一，要在神圣的祖国疆土上彻底消灭那些违背朝鲜民族有关高举民族自主旗帜、早日实现祖国统一的志向和要求的亲美屈从势力，这使他们再也不能活下去。外部势力造成祖国疆土认为的分裂后已过去了70多年，一半疆土上至今还有外部势力进行统治，以主人自居，给我们同胞强加种种灾难和牺牲。这令人痛心的现实雄辩地说明，只有自主的道路才是实现统一和民族繁荣的唯一出路。因此，我们同胞对于一向追随外部势力、屈从美国、出卖民族尊严和利益的卖国逆贼集团绝不予以饶恕，并给予了严厉惩罚。但是南朝鲜的现任当权者忘却这条历史的教训，肆意滥用烛光民心所交给的权利，留下亲美屈从的行迹，他应当明白他自己也是不例外的。他们步步担心自己叫主子看不上，处处小心自己不合美国的想法，在本土也像在薄冰上走过去那样小心翼翼，怕自己迈出与美国有所不同的步伐。问题在于同他们当面交谈也能否说得通，能否携手解决统一问题。无论在南朝鲜有政府100次更换，谁坐上权力宝座，要是不把依赖外部势力政策变为民族优先政策，不把崇美崇外的旧态变成重视民族的态度，就不会有什么可指望的，也不会有什么变化的。这就是如今我们重新吸取的深刻教训。二，内外好战集团挑战和平统一的根本原则，进行冒险的军事妄动，在朝鲜半岛造成局势紧张和核战争危机，对于他们的阴谋活动应当予以狠狠的打击。南朝鲜傀儡好战集团对同胞日夜盼望国家和平统一的心情置之不理，却把南朝鲜变成了一个远东最大的火药库和以核武器威慑同族的核战争前哨基地。但他们厚颜无耻地掩盖自己的弥天大罪，动不动就指责我国巩固自卫国防力量的措施，百般企图把加剧紧张局势的责任转嫁给我国。南朝鲜当局要清楚地认识到，他们一被卷入外部势力的核战争阴谋就会导致的毁灭性后果，不该轻举妄动。我国已经打造了一种遏制力，能够向美国背后进行倾盆大雨般的正义的火力打击，还做好了一切准备，能够进行一场挖出敌人眼珠子的精确打击。可是不愿意祖国疆土被战争烈火燃烧，全体同胞经受战争浩劫，因此为实现和平统一而竭尽一切努力。南朝鲜当局还是要铭记我们的警告为好，即朝鲜半岛的真正和平不是从我国弃核，而是应从侵略者美帝国主义者带着一切杀人装备滚回自己的老窝去开始。和平统一的第一步就是南朝鲜当局放下其对准同族的枪支，回应我国有关缓解军事紧张的措施。三，要坚决清算那阻挡全民族走向民族大团结的潮流的对抗和敌对恶弊，依靠全体同胞团结的力量为统一铺平康庄大道。在北方和南方数十年来存在着各不相同的思想和制度，但是只要把民族共同性和共同利益放在首位，就没有理由实现团结，能够作为统一的同路人携手共进。思想和制度的差别不能成为同族不信和对抗的理由，阶级和阶层的主义主张和利害关系不能成为民族团结的障碍，这就是我们的原则立场。 但是南朝鲜当局回避我们的这一善意和努力，反而同阻挠民族和解与团结的外部势力合谋勾结，指责那无异于民族共同财富的同族核武力和莫须有的人权问题，鼓吹不幸和对抗，令人不能期待北南关系顺利发展。全民族大团结就是统一的捷径。另外，分裂主义势力越垂死挣扎，我们就越坚定，更加紧密团结起来，为自主统一打造地平线的意志和信念。如果谁重视民族，果敢地着手解决国家统一问题，那么我们愿意和谁携手前进。但是如果有人不抛弃亲美崇外和同族对抗的旧框框，执意走背叛民族和出卖祖国的道路，那么我们绝对不会妥协或予以饶恕。声明强调，我国将一如既往一贯坚持统一祖国三项原则及其体现两个北南共同声明，在按照全体同胞的要求和利益改善北南关系和实现自主统一方面，尽到自己崇高的使命和责任。